小天玄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净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帮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电影《西游记女儿国》昨晚在国家体育馆举办《勇敢去爱》全球首映礼，导演郑宝瑞携主演郭富城、冯绍峰、赵丽颖、小沈阳、罗仲谦、梁咏琪等悉数亮相，出品人黄渤也现身为影片助阵，现场适应效果较好，影片结尾处的情节预示着下一部可能将讲述火焰山的故事。由国家大剧院主办的龙凤呈祥全球华人新春音乐盛典2018将于本月14号在国家大剧院登台。今年的演出嘉宾有钢琴演奏家陈萨、笛子演奏家唐俊桥、女高音歌唱家宋元明、男中音歌唱家王云鹏、大提琴家杨文信、小提琴家黄蒙拉等人。他们将与指挥家吕嘉执棒的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国家大剧院合唱团联袂，为大家奏响新春的乐章。今年春节期间，600多岁的《永乐大典》部分珍品将在国家图书馆和读者见面。这部有中国古代最大百科全书之称的鸿篇巨制，与紫禁城同龄，成书时共11095册，现今仅存下400册左右。即将在国图与读者见面的两册《永乐大典》都有着曲折离奇的收藏经历，存世至今实属不易。为庆祝中国农历新年，联合国邮政管理局发行狗年特别版个性化邮票版章，邮票版章由面值 1.15 美元的10张邮票组成，邮票左半部为蓝色的联合国标志，右半部为互相咬合的狗的剪纸形象。北京冬奥组委发布消息，平昌冬奥会中国之家将于8号在韩国江陵市开馆，这是中国之家继在温哥华、新加坡、伦敦等重要的奥运赛事举办地之后，首次将中国奥运文化带到临近的韩国。7号开始，公众可以通过网络预约申请参观平昌中国之家。第23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本月9号到25号在韩国平昌举行。近日，一场特别的文化奥运会唱响平昌冬奥会的序曲，来听报道。 在寒冷的冬夜里，伴随着动感十足的歌舞，本届平昌冬奥会文化奥运会的演出季也将就此拉开序幕。未来伴随着平昌冬奥会的赛程不断的展开，在江陵和平昌等地也将举行一系列的文化演出，迎接来自各国的朋友。 本届平昌冬奥会将和平、文化、信息通信技术、经济和环境定为五大核心目标。此前，韩国主流媒体曾对韩国民众发起过冬奥会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期待冬奥会对文化发展有所贡献和影响的民众占比最多。因此，冬奥在即，文化先行，也成为了本届冬奥会举办地韩国江原道政府的最大诉求。他们把文化奥运会定位为以文化开启的节日，其中的系列文化活动既包括颇受各国年轻人喜爱、被誉为韩流文化的歌舞表演，也有颇具特色的火焰艺术展，而这些活动都将免费对公众开放。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您好，我是人保车险管家，上门为您办理验车，预计今天下午将车送还。 验车不用跑，交给人保全代劳，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可享管家代办验车，省时又省心。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五元桥车辆行驶缓慢，东四环小武基桥到朝阳公园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双桥到四惠车辆行驶缓慢，东五环平房桥到环铁桥的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2月7号，北京电台将走进门头沟区，开展主题为广播三下乡情暖一家人的慰问活动。主持人为当地的村民精心准备了文艺表演和健康科普讲座，以及由小米公司提供的智能音箱小爱音箱，由北京舒理他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等丰厚的年货，为乡亲们送去新春的祝福。时间呢是在2月7号，也就是后天啦。今天的乐享生活来到的是周一的固定单元，那在2018年的周一，我们会跟大家在居家生活空间里面聊一聊书房这个空间。哎呀，说到书房呢，我就不由得想到知书达理这样一个词。对，我们有时候不仅要知书达理啊，我们还要知法守法。所以呢，今天我们邀请了一位老朋友和一位新朋友来跟我们讲一讲，到了岁末年终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些职场法律问题到底有没有解决的办法，提前的打好预防针之后呢，给大家提供一些解决的思路。说不定你问到了相应的问题之后，我们的嘉宾可以给到你比较准确的回答。来欢迎一下他们，老朋友是北京标普007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邢卫，欢迎邢卫。 Hello， 大家好。 还有一位呢是邢卫带来的新朋友，我们张倩律师，欢迎张倩。 大家好。 啊，你看提到律师啊，大家就知道我们今天要讲什么样的内容了。其实到了岁末年终的时候呀，大家真的是，几家欢喜几家愁的感觉。 对。 而且这个欢喜和愁啊，我跟你说，不一定是老板在欢喜，员工在愁，可能有老板也在愁，员工也在欢喜的情况。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在书房这个空间里面给大家来梳理一下我们到了年终的时候可能会遇到的职场法律问题。今天如果大家想要提问，可以到微博上面来搜索我们啊，我们已经发出了节目预告，微博跟我们互动的方式，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好。 好，先提出一个是，我们一个很忠实的听众啊，给我留了私信。虽然我也不知道好不好把这个私信给他念出来，但是我可以隐去名字。是这样的，就是他说他最近呢，就是身体状况一直不是很好啊，但是呢，因为年终特别忙，大家都知道，就没有时间去医院。其实本质上是自己不太敢去医院，因为他说他今年好不容易熬到了一个自己很期待的一个职位，然后呢，就觉得好像如果老往医院跑或者老请假的话，不太好。你看多么有，是吧，有爱心有责任感的员工。他就觉得不太好，但是呢但又扛不住啊。他今天给我发私信的原因是他真的觉得自己扛不住了，有一点就咳嗽，咳了一个多月都不好，然后还一直没有去医院。其实从这个我们先请两位律师给他们解释一下，先解决一下心理上的问题吧，就是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其实真的从法律层面上来说啊，我是真的身体出现一些状况了，然后我不想耽误工作，有没有一些好的解决办法？ 他可以请病假，这是员工的权利，作为基本的权利。 嗯，哎，其实这个病假有没有说，比如说不能够不允许连续请多少天，对于一般的企业来说。 正常来说，现在一些私企，你在请病假的时候，在你的员工手册里面，他可能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权益吧，会跟员工约定说你这个病假他是不发工资的。但严格来说，其实像那种国企比较规范的企业，就是如果你是很正常的请病假的话，他是带薪的。 但是这个私企的员工手册上面会写，比如说病假不可以连续的。 一般没有连续的，他可能就会只是很简单的约定，如果是病假的话是 没有工资， 没有工资的。但如果你是属于职业病，那就是法律强制规定是带薪的。他也要看你这个生病的这个种类吧， 病种， 对对对， 是不是跟你的职业相关。当然像他说的这个可能是感冒咳嗽，跟季节性有关，跟他本身的身体素质有关，也跟劳累的程度有关系。 对，是是是，其实肯定也跟你的工作环境，对吧，比如冬天你不通风啊，然后有一个人生病可能就会传染很多人。这种情况下，其实大部分的企业老板来说，他们都是还是比较人性化的管理，就是你正常的去请假，然后有医院的这些凭证，他是可以享受带薪的。只有那种特别苛刻的现在还是比较少的。 就整体的这个老板给员工提供的病假环境还是可以的。 对对对，你只要不是恶意的就可以。 所以说最主要就是得注意开出来正规的医院的病假条。这个以后不管作为双方发生纠纷的时候呀、什么的，来谈及这个你是否来违规这个公司的这种那个员工手册，你都是一个凭证，这个一定要注意的。不能说因为我生病了迟到了几天，但是什么凭证都没有，以后就很麻烦。 好，其实刚才你看两位律师也是从这个法律的层面，包括回去看看员工手册这件事情也很重要啊。员工手册真的是一个就是我们平时不太会去关注到的。 对对， 但是其实真的很实用的一个东西。 对，因为它很多凭证在里面。 会不会我们现在这期节目播完大家都回去找员工手册，主要是曾经签合同的时候那个员工手册在哪儿来着，就真的是可能会扔不见。还有就是你当初跟公司拟定那份合同其实是应该一式几份，你自己应该也有一份的。 对， 很多人就没看过里边的细节。 对，很多都不看内容。 对，总觉得说啊，你一个大公司你总不能店大欺客，你不能欺我吧。但是我跟你说真的还是应该看清楚啊。我给这位听众，因为真的是也对我们节目特别关注，特别喜欢我们节目的一位听众，第一我首先是要对你给予肯定，就是你这样的对工作的一个很认真负责的态度。尤其是你要知道为什么今天到2018年初的时候你可以做到你想要得到的这个位置，也跟你曾经的付出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呢，我个人的建议是，因为现在很多的比方说是三甲医院，甚至是一些可能未必到三甲医院的 社区院， 他都对他都会有这个网上预约的一个功能。那你是不是可以给自己一个提前量，就我想好了哈，今天周一，我想好了周五下午我要去看病，那我就提前预约这个号，保证我当天能够看上。因为他担心的可能是我耗在医院一整天啊，最后我也没看上这个病，也没弄好，然后明天还得请假。所以这是做提前量，一定要去啊。我给你的建议，第一是一定要去提前预约挂好，所以尽量的保证在半天的时间内把这事儿完成。 好了，那接下来医生可能会给你各种各样的建议。如果你太严重了，因为拖了一个月嘛，可能会有输液的要求啊。输液虽然说大家总觉得不太好，但是你一年当中啊，有那么一两次扛不过去的时候，还是要靠输液来解决一下，因为你久拖的话，最后可能会有一些大的问题产生。 对 啊， 耽误了还是以后更多的工作 啊。对，哎，这个行为说的特别好啊。对，你现在好像觉得说，哦，我忙忙叨叨，忙忙叨叨啊，我就等到过年吧。你以为你过年7天能缓过来吗？缓不过来，你后面工作怎么办啊？对，而且年可能也没有过好， 是的， 家人也很担心，而且有可能还会传染家人。 嗯 啊，刚才张倩说到这个事儿啊，就你的老板看到你可能也很心焦，哎，怎么还在这扛着工作？那老板可能很想走过来拍一下你，说孩子，你去看病吧啊。 对， 也会影响到你旁边的这个同事。 对，建议就是先和老板沟通一下，你确实遇到了，对吧？扛不过去的病，首先呢，一是你的上级会理解你的，也希望你健健康康工作，这样你工作当中才有效率嘛，对吧？发了薪水觉得才值，你否则老是病殃殃的工作，扛着也没有意义。 哎，所以呢，我觉得他的老板一定会理解他。另外就是以他的这个热爱工作的程度来说，我相信他不会出现像张倩说的，我恶意的要请假。 对， 哦，明明一天看完了，我非得说我要歇三天，你肯定也不会。所以那我们就压缩啊，靠我们现代的科技手段预约功能，我们去压缩一下这个看病的时间。还有刚才张倩其实也提到了，现在有一些社区医院啊，他也挺快的， 服务很好， 嗯，服务也不错，人也没有那么的多， 对， 啊，所以我觉得你一定会找到时间的，好不好？这位朋友，嗯，而且在我们的这个微博粉丝群里面，也有很多的朋友给他提了。啊，比方说治疗咳嗽的一些建议呀，啊，怎么样啊，对，我觉得食疗也很重要，好不好？你偶尔给自己蒸个梨子水啊什么的，这个事儿啊也很靠谱。嗯，好，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博上面继续的向两位律师来提出关于到了岁末年终了，我们职场上面遇到一些法律问题啊，或者是一些纠纷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我们怎么维护自己的权益呢？你有遇到相关的问题吗？今天都可以向席位还有张倩律师提出来啊，在微博上面来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跟我们互动了。好，有朋友说这两个问题啊，就是一个是年终讨薪的问题，一个是裁员的问题啊，真的是打工人心目当中的痛点呢，啊，但是面对单位呢或者是老板的强势，又觉得个人的力量有点渺小。 对， 嗯，好，对，天哪，律师张倩同学，你这样说我们会很担心，好不好？你应该说不，我教你们拿起法律的武器。 对， 好，说这两个问题其实呢，都是违约的问题， 嗯， 对吧？就是你说讨薪也是公司方在违约， 对 啊，然后呢，你解雇我裁员。啊，也涉及到违约，这还有一个层面是辞职的问题。 对，是自己主动的。 对，很多人是想着说啊，那不行，我得给我放个年终大假，歇他一两个月。那好了，我就辞职算了，对不对？年后再找。很多人是想要歇一歇。那我们从这几个层面来讲一下，第一个是可能是被动的，就是裁员解雇的问题。 嗯，企业在裁员的时候，他可能也有很多理由吧。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不说企业方，就作为员工来说，嗯。你这个时候是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搜集证据了嘛，就是看一下你的劳动合同有没有，就是有一些员工他是在签劳动合同的时候可能不太在意，可能合同根本就没有在自己手里，这种情况下你可能手里你就没办法证明你入职的时间，因为你的入职的时间还有你的就是平时的就是工资的那个标准，就比如说很多企业他为了避税，可能工资是分两部分发的，对吧？我发到你的工资卡里是一部分，但是我现金可能还有以其他的方式在走，那这种情况下你就需要有证据，因为他这个你劳动时间的起点，它的时限，就是你为这家企业服务的时限，还有就是你的工资的标准，它决定了你拿到违约金的金额的高低。 哦，这是我开始为他服务的这个时间很重要。 对，就是你入职的时间，这个很重要。当然，如果你手里没有凭证的话，其实很多东西也可以证明，比如说你工作的邮件啊，对吧？然后之前拿到 offer 的时候发的一些那个资料什么等等的，都可以证明，就在没有书面材料的情况下。 哦，收集证据，这是我们要做的第一步。而且刚才张倩也提到了发工资这个事儿，就是多数的单位他都会有一个，就他还是 从公司方给你个人方在打工资，而且那个名目上面也会写是工资这两个字，所以至少你从第一个领工资的时候也能够证明，你去打一个凭条出来也能够证明我是在这个啊，而且发放方至少是这个公司的名称嘛，这个是逃不掉也无法更改的一个事情。 是。 嗯，好，那我知道了我的这个入职时间，和这个我被解雇这件事情，这个之间有什么必然的法律联系？接下来我们要走的是哪一步？ 接下来就是要证明你是被解雇。被解雇的话，就是两种情况，就是分几种情况嘛。 嗯， 也可能会，就是很多公司它的人力资源会很有技巧的，他对吧？他可能会从一些侧面给你施加压力， 嗯， 让你他肯定也要试探你，就是你自己会不会接受不了这种压力，我就自己就主动走了。因为公司这样的话，他就省钱了嘛。 哎，怎么办？我突然觉得人力资源，哦，他要成为一个大学的专业是很有必要的， 对，很有必要，很有必要，因为他懂很多，他懂管理，也要懂法律知识嘛。最起码劳动法你是要懂的吧？ 嗯 啊，然后还有就是，就是他就是很直接那种暴力的企业，可能就会直接跟你讲， 嗯， 就你别在我这做了。对吧？然后他会跟你谈，然后就是一个博弈的过程。这种情况作为员工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每一次谈判你都要录音的，这个很关键。就是录音，他可以证明你是被他辞退的嘛。 哦。 然后他会找一些错处，或者是说在年终之前，比如说他们啊，我们要做年终员工的考核了，对吧？如果这个考核里面的内容对员工是不有利的，就是有一些东西你觉得，哎，我不是这样的，对吧？我的工作很努力，我的工作的成果也很好，但是你否定了我，那这种情况下你作为员工来说你就要多一个心眼了，他是不是在取证，就是证明你没有达到工资的达到公司对你的管理的要求，从这个侧面来说他后面的那一步可能就是想要辞退你的一个目的。所以就是有一些文件你不要瞎签，要看明白了， 坑， 对，要看明白了再签。 嗯，这个虽然说我们知道公司多数的公司都会在年终给我们一个考核啊，一方面呢是让你自己总结一下你这一年的工作啊， 对对， 另外呢你的上司不一定是直系老板啊，可能是你的上一级， 对对对， 甚至是同事之间给你打个分儿啊， 对 啊，投个票呀、啊、什么的，嗯，这些都要去注意。到底会不会对我的？还有就是人力资源找你谈话， 嗯，是的，是的， 这个谈话的过程， 他那种原因就很多了，就是可能会根据每个企业的情况不一样吧， 嗯， 会跟你谈一些事情， 嗯，其实很多事情都是有苗头的，关键是在他有苗头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及时的敏感的注意到这件事情？ 对对对， 注意到了就要开始取证， 是的， 嗯，但其实裁员解雇这件事情，不是说所有的被解雇最后都要走到这个劳动仲裁这一步，对不对？ 是的，是的。而且现在很多企业他也懂法律的嘛， 嗯， 他知道我可能面临的风险是什么，双方可能就协商就调解就解决掉了， 嗯， 你比如说按照法律来说他应当赔你30000块，对吧？那但是有可能企业说我给到你25000，那作为员工来说啊，我还要请个律师啊什么之类的，他可能25000也就接受了， 嗯，就是协商是可以解决的。那这就涉及到违约金的问题咯。 对，是违约金。 违约金我们去看什么？看 违约金是根据你啊，对，你的工作年限的，就是满一年是补一个月的工资嘛。嗯，如果要是但是有一种情况啊，如果公司是违法辞退你的话，它就是叫我们不叫违约金，叫赔偿金。赔偿金的话就是要双倍，就是 违法辞退，我怎么判断这个事儿？ 违法辞退就是你没有任何过错，他就很野蛮的给你辞退掉，那就是违法辞退。嗯，还有就比如说你是女员工哺乳期的。对吧？然后我职业病，然后还正在恢复期的，或者是调岗之后，他没有证据证明你是不能胜任新的工作岗位，而强行的就是给你辞退的，这种情况都是属于违法辞退，然后是违约金的，是双倍。就比如说你工作2年，按照违约金来说是赔2个月工资，但如果要是赔偿金的话，那就是四个月工资。 这个我们还要去判断说他赔偿我这个违约金到底是属于违法把我辞退，还是说这个刚才我们说的一系列的， 对对对， 啊，找谈话呀，辞退呀，这样子。 其实我很简单，其实大家可以百度搜一下劳动合同法，你就只看那个合同解除那一部分，然后38条到42、43条的那个规定，其实没有几条。 合同解除啊，38到42、43条， 对， 这中间5、6条的规定，

这是最基本的。 嗯，会有专门的这样一个验伤机构，对吗？ 对对对，有专门的鉴定机构可以申请的。 嗯、好、嗯，鉴定机构。刚才邢佩说了一个关于肥胖这个问题，你是不是因为做了这份工作而肥胖，以及你肥胖的缘由就很重要了。 对的， 嗯。 所谓的肥胖呢，就是说如果你能证明是在你工作期间因为某些辐射，或者是比如说某些激素啊，或者是你单位的一些不健康的饮用水导致的你的肥胖、嗯、这个是可以鉴定为工伤的。 嗯，但如果说是因为你老加班然后老吃 暴饮暴食啊什么的，这样子，因为它首先你如果暴饮暴食这样的肥胖，它本身呢它不会直接危害到人的身体健康，你只是确实胖了而已、嗯、只要不是特别特别夸张的胖。但是有些的工作，比如说在某些化工厂啊、医药厂啊，你可能受到了某些激素的影响，你肥胖，这个确实会影响了人的身体健康的，但这种肥胖真的是可以乘坐工伤的。 嗯，所以我相信这位朋友提问呢，他不是抱着一个开玩笑的态度啊，我觉得可能以前是看到过类似的一些案例，比方说比较特殊的案例、 嗯、 啊，最后呢可能是这个、肥胖的员工胜诉了，所以他想说，哎，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首先，刚才两位在广告时段给我的一个概念，我觉得非常好，就是职业病，职业病，首先他得称得上是病了。其实多数情况下你只是发胖了，你认为这算病吗？你即便去医院，医生也没法给你治，对不对？啊，医院要治的那种肥胖病，那真的是你不法想象的啊，可能跟我身形差不多1.6米的，那到300斤啊，对吧？甚至200以上他才会给你界定为病，我要给你介入性的治疗，其他情况下你都是可以靠自身来控制的。 对 啊，在调节范围内，第一不算病，第二你要考虑到工伤，你到底伤哪儿了、 嗯、 对 啊，而且是否是在工作期间导致，就是你是入职之前已经受到了某些影响呢、 嗯、 你还是之前身体很健康，入职之后呢因为这些工作方面的原因，不管是这个工作时间呢还是工作环境所导致的啊、这个也比较重要。 哎，所以你看这些职业病啊，包括工伤的介入，它这个鉴定都是比较规范的。 对，现在很多鉴定机构， 而且它可以去测一下你的工作环境啊，空气当中的含量啊， 是的，是的， 各种微量元素呀，是不是导致你突然发胖，以及你身体一些不适的原因啊。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就解答到这儿了。还有一个，给我们发私信的朋友啊，这个龙宇，其实大家不要给我发私信好不好？你们要在微博的内容下方有一个评论两个字，看见没有？你们点那儿啊，因为那个呢，我比较能够直接看到。如果不是我广告时段点了私信的话，我就回答不了你这个问题了啊。龙宇问到的说，农户不给上住房公积金怎么办？ 这个只能，住房公积金不属于劳动仲裁管辖范围，但是在劳动稽查，就是劳动局那边有一个部门叫劳动稽查，然后你可以去那边投诉。 嗯， 投诉，然后他们会介入的。因为如果企业不交的话，就是通知了企业应当为员工缴纳，如果还不缴纳的话，那个他可以罚款的，那个罚款的金额比较高，所以企业一般只要有行政部门介入了，一般都会积极的解决这个问题。 好，那好，我们来告诉他这个，因为刚才张倩说的有点快啊，我们去投诉的这个部门叫做， 就是公司所在地的区级，一般是区级的，劳动局有一个部门叫劳动稽查。 劳动稽查， 对 啊，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我们台在朝阳区， 对 对吧？那就去朝阳区劳动局的 劳动 稽 查 部门， 对， 去投诉他就可以了啊。这个接下来有行政部门介入了，就面临罚款的问题，他可能会给你解决啊。这个其实还没有上升到法律啊，就是打官司或者是怎么样这样一个层面。 因为劳动仲裁就是保险，还有就是这个里面的保险和公积金这一块，它不属于劳动仲裁的管辖范围，所以你去申请仲裁的时候，他们不受理。 好，还有人说，我想问一下，现在的公司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公司加班，没有加班费。啊，就说你一个月呢，反正就是这么多量的工作，你做完了，你就可以早走；你要是做不完呢，你就必须加班，你自己调整时间，这样合法吗？ 不合法。 好，怎么解决？ 你取证就好了。 啊，取证。哎，但是有一个问题啊，我比较好奇，就是我观察过我的合同，对，哎，我是一个法律意识的劳动者啊，我观察过我的劳务合同，它上面其实会规定。就是你一周要工作多少小时以上，就是有一个工作时限的底线。 好像也有一个上限， 也有一个 上 限 啊，对， 每周 有一 个 上 限。 好，但是像他说的这种情况呢，这个真的很难很难去界定，因为我绝对相信他公司有人，就是我定给你这个工作量，公司绝对是有人不用加班完成。 是的 啊，不是说这个公司十个人，十个人都要靠加班来完成，那可能取证比较容易。但是这十个人里面，但凡有一个人不用加班，他就可以完成。你怎么取证？你怎么证明说，对吧？老板就会说，那是你效率低啊，你怎么能说我给你派的工作多呢？ 跟那个没关系的。如果老板对你的劳动能力不认可的话，那你们可以协商解除劳动关系嘛。但是严格按照法律来说，只要你证明你是经常加班，然后你主张加班费的话，法律上是可以支持的。 好，第一就是加班了一定要讨要加班费。这个 对，而且主要是取证很难的，因为你不管你是打卡还是刷脸，就那种上下班的方式来说，他这个资料都是存在公司那边的。对， 对，你没有办法自拍一个说，你看夜里十二点我还在单位。 对对对，这个很难。所以其实还是员工属于比较弱势的那一方。 嗯，就是要取证。 对、啊就是、 这个取证的范畴指的是说，我确实要证明我在这个八小时工作时限以外还在工作。 对， 嗯。 这个真的很难。基本上我们在处理这种实务的案件的时候，员工主张的这个加班费大部分是都判不了的。因为你的证据其实都在企业那边嘛， 公司里面啊。那这个反正如果你能够收集， 对，然后你看在仲裁阶段很少有申请调取证据的嘛，但是到了法院阶段你是可以申请的。但这种情况下你在申请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企业拿过来的那个考勤到底是不是真实的考勤，因为数据是可以更改的嘛，对吧？ 哎呀， 所以这个真的很难。 所以这位朋友就自问自答了一下，他说即使不合法，但是大多数人为了保住工作也会选择不撕破脸啊，都忍了。 反正你主张的时候那天肯定就是不可能再在这个企业劳动了， 所以你要想好， 对， 是不 是 啊？ 是的，是的。 这当然，这我觉得律师给的这个建议很好。第一，你要想好，说我到底是想要这个工作，我真的很喜欢啊。然后呢，目前这个状态下我也能够接受，还是说真的到了不可以接受？不可以接受，那真的你还不如就提前解约好了。 对， 好，刚才我们上半段谈到了一个解雇的问题。好，那现在我们就来说说这个员工主动提出解约。 对， 哎，怎么样在一个法律保护的情况下，我们也能拿到我们该拿的东西，然后顺顺当当的走，大家和和气气的一个状态。 主动解约呢是这样，它分两种情况。就如果公司在没有任何过错的情况下你主动解约的话，你是一分钱的赔偿金都拿不到的，就你只能拿到你应当得的工资和奖金那一部分。但是如果公司它存在比如说它给你的规章制度严重违反了法律，就比如现就是一些或者是领导的，就是你的直属领导对你经常辱骂，就是已经侵犯了你基本的人权这种情况下，还有就是拖欠工资的情况，不缴纳社保的情况，在这些情况下，作为员工来说，你可以，他有一个程序上的问题，就是你可以先给企业这边发一个被迫解除劳动关系的通知，拿到这个通知之后，然后你再去劳动仲裁那边申请仲裁，然后主张那个违约金就可以了。但是必须要有一个通知，必须有， 就是我必须要给我的， 因为你要证明你是 公司， 对，你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我是被迫解除的，那你被迫的理由是什么？你就要在这个通知书里面告诉他。当然有两种情况，就是签收还是不签收嘛，这个倒不影响的。 哦，就是你的公司接不接受你的这个？ 对对对。但是你看，像他拖欠工资，还有不缴纳保险和公积金这些东西，其实是很好证明的嘛，对吧？他就没给你缴纳，就是没有缴纳，但是。如果我说的前面的那种情况，就是如果就是你的工作环境非常恶劣，这个就比较难证明了。但如果你能拿到视频啊，或者拿到一些其他的证据材料，也是可以的。 哦，哎，其实我刚才一直都在想啊，张炫律师今天告诉我们很多的这个法律上面的一些条文啊，但是最主要的其实还是提高我们的一个法律意识。 对 啊，就是这个取证、搜证。很重要，你把这搜出来的一些证据再收集起来，集中啊，这件事儿真的是，这可能也是很多人啊，其实即便有这个意识，也没有做到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吧。 对， 这时间可能有点 难，有些证据是真的很难取证的， 但是说到这个，比方说欠薪呐、 对， 然后 就可能这个工作环境比较恶劣、 啊、对啊，没有缴纳保险啊， 这些都是比较好，相对比较好取证的，欠薪和没有缴纳保险， 是的是的、嗯、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看律师给到大家的建议，第一步还是要发出这个被迫解约的通知书， 对，你要写一个理由吧、嗯、 写完这个理由我们就可以去劳动仲裁部门去申请了， 对对，或者你直接跟公司协商也可以了、 嗯就通知，如果他接纳了这份通知书， 他不接纳其实也不影响，但是你必须有这个、有这个主观上的这个意思的一个表示， 嗯，然后再开始进入协商的这个部分。 对， 那如果是这个被迫解约的部分，他要赔偿我的是什么呢？ 赔偿金就是按照你的工作年限，满一年赔一个月，然后不满一年六个月以内的话，就是赔半个月的工资嘛。 啊、哦，好，哎，这个后面就很好来算了，反正几年就是 对对 几个月这样子。对对，嗯，好，刚才说到的是到岁末年终的时候可能会有离职潮这样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年终奖，大家都很关心，对不对？是不是问到你们心坎上了？嗯，这个好，我来看看这个新进来的一条留言啊，说我大学毕业就来现在的公司了，劳动合同呢，写的是啊，是不是？你这是什么叫这些？你就不要着急啊，认真发，不要发错别字，好不好？啊，劳动合同写的是一年后给上社保五险一金，去年三月份工作的，到现在还没有给上，理论上应该是年后上。能够要求把这一年的社保补上吗？哦，我明白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说，合同上写了一年之后我会给你们上的，那这一年之后，那我2017年三月份到2018年的三月份可不可以补？ 我首先说一下，他这个劳动合同这样约定已经违法了，就是 找他， 就是你这个劳动就是社保，他必须是一个月以内给上的，所以你可以主张。找劳动稽查就可以了。 劳动稽查又来了啊。 对， 就区劳动局好不好，你在哪个区自己掂量一下，搜索一下地图啊，去区劳动局劳动稽查去申诉举报他。啊，这是一。第二呢是其实如果没有走到举报这一步啊，其实他可以提前先跟公司协商， 对， 就是你这个本身是一个违法的行为。 对对， 那好，我可以，我觉得干的还挺愉快的，没有问题，咱们也不用走到这一步。三月份你给我上，把前一年的补上就好了。 对， 嗯， 而且保险这个东西跟试用期什么的也没有关系的。 但试用期也必须要 有。对，试用期也要有保险的，这跟那个没关系。 签订这个劳动合同一个月之内就应该上保险五险一金啊，这个，哎，我们也是在岁末年终的时候给大家来年找工作提供了一个啊，看好法律条文合同的一个依据。嗯，好，那我们说回到年终奖好不好？这个年终奖发不发啊？怎么发啊？到底有什么样的依据我能够要到这个年终奖？ 像比较规范的企业来说，年终奋发都是写在合同里的，就职位比较高的人可能就直接定年薪了，但是每个月他可能就只发基本工资，年终的时候这种情况下就很好主张嘛，对吧？但是还有的有一些像特殊职位的人，比如说是销售人员或什么，他可能是有一些不规范的企业是口头约定的，这种 又很难取证了。 对，真的，就是 因为今天在旁边一直想，哎，我怎么帮你们取会儿证呢？ 就站在我的立场来说，因为我做实务很多年嘛，就是真的是证据是很关键的，就是因为你到了法庭上，就你很有很多冤枉的东西，或者你觉得自己很委屈，但是法官他也很无奈，他即使相信你，他也不敢判，就是还是要看证据来说话的。 嗯， 对，所以说正是因为这个取证后期的取证比较困难，所以说建议大家呢还是先有这样的意识比较好。当你有这样的意识了，你虽然猛地一听啊，各种东西好复杂呀，但是现在互联网很发达嘛，你通过这种互联网啊，然后呢了解一下法律常识呀，其实很快你就融入了。这样的话你在工作当中你就会注意很多，包括合同中万一约定的什么东西它都是空的话，你就可以把它细化到条款里，这样的话你随时遇到了跟公司之间的纠纷，你就可以拿出来条款来和老板谈了。 所以签合同这一步真的是很重要。 对， 大家原来不看。 对对对，很重要，就是稍微细化一下其实就还好了。 不要因为你跟他是处于这样一个用工的关系， 对， 那就任何事情都不要做口头的约定。 对，尽量就入职的时候如果已经有承诺了就尽量写下来。 对， 反正这个如果是口头约定的年终奖，我们现在就不给自己添堵了是吗？就 就从下一次的工作开始认真的签一份合同， 随时从现在开始注意有法律意识他就不晚。 嗯，那年终奖能够归结到欠薪这个行就这个里面去， 可以 归结到， 可以的，你只要有凭证证明公司应当发你这部分，这都是你应得的薪酬。 嗯， 它也属于欠薪的。 哦，又说到证据的问题了，又说回到证据的问题了， 还是证据 啊，还是，哎，这个。但是之前你看，我们也会很，就是像比方说租房这之类的时候，我们也会说啊，你得提前一个月告知我啊，这个我们有会告知的义务。那么就我们跟公司之间，个人与公司之间的这样一个劳动关系，我们双方公司对我是要提前多久告知？我要告知他我要离职，这个是要提前多久告知？在法律层面 都是一个月， 嗯，就可以了。 对 啊， 但是公司他告知你了，那他是还要经济补偿金的问题呢，对吧？ 啊，对对对，就回到了上半段那个补偿金的问题。 是的，是的。 而且首先一定要注意，这个告知一定要有书面性的东西，比如说这个相对书面。你是有函要签过字的呢，还是说你要发邮件？你不能说，哪一天我突然给老板说了，哎，我要离职了。然后呢，到了一个月之后，大家扯皮了。老板说你从来没说过呀，你怎么去？所谓这 发的信息算吗？ 尽量是邮件为，因为信息呢，这个名称也很好改嘛，就是说邮件，或者是比如说像老板他辞退你也是，他要有个公司，要么盖章，要么就是负责人签字，他至少这个书面你拿着之后，他就是一个证据了嘛，就其实他也很简单，通过邮件呀，或者是你们公司的这种微信群，因为群里好处在说，他有很多人可以为你作证的，他不是说单独你两个人的信息， 有物证还有人证。 对对，所以说这个一定要注意，很简单的事情是可以做到的。 嗯，哎，这个证据还是比较好保留的，而且这个嫌疑一定要提前的给大家。 对对， 就是不管是你我要辞职，我要提前一个月告知公司，还是我有可能被辞退，公司一个月提前告诉我，你都要保留这个。 对对， 凭证。 对，有个书面的约定啊，或者是口头的东西，一旦到后来发生纠纷，双方都很难去取证的，谁主张谁就反倒比较被动。 嗯，好，哎，这个，涉及到，哎呀，岁末年终的这个问题真的是，怎么这么麻烦呢？ 影响心情。 哎，对，我们还是念首诗啊，来念首诗来结束今天的生活，因为我昨天去剪头发啊，我们的小熊同学呢也。针对我剪头发这件事儿，还给我们做了首诗。我说啊，我说现在不仅是工作当中送诗了啊，现在生活也送诗。他说对呀，生活处处有诗，生活处处有爱啊，不止柴米油盐，还有诗和远方。对对对，所以今天虽然我们用一整期的时间跟大家讲了一下岁末年终，梳理了一下我们可能会遇到的职场纠纷啊，职场的这个，但是像刚才呆呆小熊说的，生活其实处处有爱的啦。 对对， 哎，我们只要就是有这个意识在。 是， 哎，提前的，听了张倩和邢卫的介绍之后，我们提前有这个意识在，可以避免很多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啊。好，哎，念诗念诗啊，这样说辛苦一年无回报，年终讨薪人烦恼，背井离乡打工难，养家糊口求温饱，单位裁员需合法，如何应对来支招，权益保障大家知，祝你工作更加好。哎，怎么样？念完了诗和远方以后，是不是感觉心情也好了很多呢？谢谢呆呆小熊，每天给我们写的工作诗一首，也谢谢啊标普林西的行为，还有我们的张倩律师，今天来给我们做了这么多的普及的工作，而且呢也让大家心里有数了啊。我在面对我的工作，面对我的老板，面对这个工资发放的问题、加班费的问题的时候，有解决应对的方法。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明天上午的10点，客厅见了。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